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算，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誓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加上张国荣的这首《沉默是金》，开展今朝早的清晨爽利。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十三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的朋友，早晨早晨。日子呢就来到2021年的11月18号了，农历呢就是10月14的。室外温20度，相对湿度 74% 的。有时咧唔需要讲得太多嘅， 可能沉默真系是金，只要有我在空气中陪住你走，听下歌又是一个愉快的早晨。 谁知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牵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但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牵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 这首歌有一个独唱版，就是卢冠廷自己唱，一个就是卢冠廷加上刘天兰的合唱版，也都有就是翻唱版，翻唱版也都是有这个独唱版和这个合唱版。我自己就喜欢合唱版多一点，因为合唱版的感觉比独唱就是更加能够表现到那首歌的歌词内容的。好了，讲一下最新的天气先。大致多云，早上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6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的。展望未来两三日呢，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是温暖，下星期一北风是会增强，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早上气温是会降至16度左右的。室外温再次提提你啦，20度，相对湿度74%。 对抗命运，但我永不怕挨，过去现在难题仍忍解，人生的彩笔沾上悲欢爱恨，描画世上百千态，控制命运任我巧安排，看似梦幻化

少个站，我方可以淡忘，谁人曾停留在臂弯？ 悠悠春路重重山，风急天路难，离愁和回忆加起千百担，何时何年才能够？尽头重重山，风急天路难，离愁和回忆加起千百担，何时何地才能够风中再遇你？再等几度灯，方能等到你；再转几度弯，方能不想。 有冇听嘅呢一首歌？夏小星加上苏芮合唱嘅《车站》，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25噶啦。 在与小屋中过渡，前面是最好，四周冰山都仰慕，却怕某天清早又再一次要上路，你必可谨记此刻拥抱。 美丽异国乡土，我与思乡的国度，情是瑰宝，化解冰心消冷傲，却怕某天清早又再走各有各远路，问怎可以靠那追忆终老。 有千梦，梦里可以双双跳舞， 怕有天醒过未必再次起舞。 情如白雪飞花，怎会至终点的脚步， 谁能预测与对方心中的尺度。 我信你的调度是个千古以去创造。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千步，但爱恋却串串奔波，心知我不算得最好。一生有千梦，梦里可以双双跳舞，怕有天醒觉，未必再次起舞。 怎会至终点的脚步， 谁能预测与对方心中的尺度。 我信你的飘到，是个天杯在创造。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国语版我哋有同安格嘅呢一首歌，不过广东话版咧带嚟嘅有谭咏麟加上关淑怡合唱嘅《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唔单止噶，仲有一首嘅广东话版本系邓丽莹主唱添，仲有啊，冇记错，好似仲有林忆莲嘅版本。好啦，望个钟好快到五点半钟新闻简报。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等十个国家列入严重侵犯宗教自由国家的黑名单。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将这些国家指定为特别关注国家，指这些国家参与或容忍系统性、持续和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他又說，美國不會放棄為所有人和每個國家提倡宗教或者是信仰自由的承諾。其他在黑名單的國家分別是緬甸、厄立特尼亞、伊朗、北韓、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塔吉克和土庫曼。去年在名單上的尼日利亞被除名，布林肯本星期將訪問當地。法国新增超过20,0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自8月25号以来首次。官方确认法国进入第五波疫情，法国累计733万人确诊，118,000多名患者死亡，住院新冠病人和重症人数仍在增加。政府发言人阿塔尔在记者会上说，病毒正在持续传播，但政府没有计划采取额外限制措施，希望透过高的疫苗接种率控制住院人数。官方应对疫情的科学委员会主席说，当局可能再要求企业更加善用在家工作方法。官方数据显示，法国70.5%人完成接种两剂疫苗。一名的士乘客涉嫌贩毒被捕，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市值约82,000元毒品。警方昨晚在深水埗截查一架的士，并在一名18岁男乘客身上检获怀疑霹雳可卡因，男乘客被扣留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5,931点，下跌2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688点，下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8，日元114.14，瑞士法郎0.928，加元1.261，人民币6.37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56美元，卖出1,867.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显著转凉。下星期二三早上气温降至16度左右。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

望更深，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斗争，天空中星辰如透泣的眼，如悲哭青春消逝未再返，咁孤单一人无声的感叹，无论冷漠冷冰已为流露， 虽然你话咧，而家有室外温21度啊，但系朝早起身个感觉都系有啲冷冷地、冻冻地嘅。不过咧，有一颗炽热嘅心咧，就唔会觉得冻噶啦。啊，不过都系讲笑啊，即系如果觉得冻咧，都系扭翻件褛好啲，斟杯暖水或者斟杯热茶咧，就系暖下个身系最好嘅。心仍是冷，我哋有梅艳芳加上林永亮嘅歌声。 是我捧着途中的你，也许只因眼中都有孤单的倒影， 走，方向在哪边？寻找是我也在寻找的你，夜恋半梦还是半醒，某种感触便再也说不清， 难说出应不应该跟你在这刻浓浓的爱，试问人在旅途时 在这刻全无拘束的爱，你若停在我的路，你会否仍然是你？ 在管分

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把握历史脉搏， 认识百年中国， 世纪长征， 一路征途， 过关斩将。 这个星期六，精英就位，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 谁能取得决战最后胜利？ 世纪长征筹备委员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全力推动， 教育局全力支持。 世纪长征精英问答比赛总决赛， 11月20日下午5点， 港台电视3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跨平台同步现场直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点09分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啦，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1月18日，农历咧就系10月14日，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虽则话咧就21度，不过咧今朝早我都觉得有啲清凉嘅。咁如果你都觉得起身嘅时候觉得有啲冻嘅话咧，记得就披翻件褛啦。或者咧你仍然系眷恋紧张床张被系咪？唔想起身嘅，五个钟。如果未够钟嘅，都仲可以磨多一阵嘅。咁但系如果差唔多嘅，就好好地咁样把握朝头早呢个时间啦。因为咧，我觉得朝头早系一件好好嘅事嚟嘅。点解？因为可能出边唔系太多人啦，又出去行下又好，你话出去食翻一盅两件都好啦，食个靓嘅早餐都好啦，咩嘢咧？朝头早做咧，你都会觉得咧系特别精神啲嘅。当然啦，你话要学习呢一个嘅护牙知识啊，学习呢个健康知识啊，当然都梗系要朝头早学会最好啦。逢星期四早上，我哋有呢一个嘅牙齿专科医生白欣婷医生咧就会出现嘅。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点样令棚牙可以靓啲嘅。我哋讲下，棚牙大家都好想白白雪雪咁样噶嘛，系咪？咁究竟点样可以令到棚牙白雪雪咧？漂牙系咪一个好嘅方法呢？想知道嘅话咧，就要留意收听咯。当然啦，听到首歌翻嚟咧，自然就会有白医生嘅出场，刻不容缓嘅。讲紧嘅咧，由李克勤加上容祖儿嘅呢一首歌。转头翻嚟有清健健康康再清晨。 从来亦无自信，人云亦云，庸庸碌碌半生，连自己的恋爱魂也欠一点决心。 为何望来望去仍无下文？明明彼此有同感，难道等变做熟人，发现原来相衬。 可否冷静看一阵？ 都有几个人靠近， 现在还未说。前面情节会逐渐降温，迟来一秒钟，迟疑一秒钟，从迎接你变做目送。 迟来一秒钟，沿途经过和激动，其实太不。 你预备第一句爱你已经足够酝酿暗涌， 盼望犹豫未决的情人回送，犹豫恨仍然在半空， 拖一拖， 等一等， 他得到得来已是无用，拖一拖， 等一等， 此刻的感动变做烈风。 命动情，怎会不敢作声？ 还是很充足，但你的态度永远不得要你。 相恋要是有天命， 都要等你来确认。 现在还未算，前面情节会逐渐结冰，迟来一秒钟，迟疑一秒钟，从迎接你变做目送。 迟来一秒钟，沿途经过和结局，其实太不同。 迟迟未预备第一句爱你，已经足够酝酿暗涌。 盼望犹豫未决的情人回信，犹豫幸仍然在半空。 拖一拖，等一等，怕得到得来。等一等，这刻的感动变做烈火，连提及亦会心痛。相恋要是有天命， 都要等你来确认。现在还未算， 还未认。 前面情节会 逐渐结冰，迟来一秒钟，迟疑一秒钟，良缘永远这样断送。 迟来一秒钟，仍然等你来告白，何时你都未动容。 明明在附近，又不告诉你，太多恋爱这样告终。 可在离场后接到迟来情信，其实和旁人在抱拥。 拖一拖，等一等，怕这点激情最后和污。拖一拖， 等一等， 终于知表白刻不容缓。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四嚟到呢个时分咧，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个嘅嘉宾朋友就系牙齿专科医生白欣婷医生嘅。白医生早晨， 早晨 系啦，白医生啊，你知啦，女孩子就要爱漂亮噶嘛，系咪？如果啲牙咧唔够雪白，唔够亮丽咧，又好似会影响仪容。但系佩佩咧自己又好中意饮咖啡、奶茶呢一啲嘅，好容易会起渍嘅呢一啲嘅饮品。其实对于牙医嚟讲咧，系咪即系？即係最好叫我哋啲愛靚嘅朋友仔唔好飲咁多咖啡奶茶咧。 不單係女士啦，男士都係，我自己都係，我都好中意飲咖啡嘅。 係 咖啡好難叫人哋唔好飲嘅，當然係糖分係另外一回事啦。但係係會上積㗎，呢個係真係避免唔到。無論係啲濃嘅茶或者係咖啡都會嘅。 嗯， 紅酒啊等等。 如果我大力啲刷牙，甚至乎攞个鲍鱼肠嚟刷牙，咁系咪冇咁容易即系上到即可以令到啲牙会继续雪白亮丽呢？ 首先千祈唔好用啲太硬身嘅牙刷，即系鲍鱼刷咧，佢真系会好大嘅伤害。可能短期咧系真系可以容易啲去刷走表面嗰啲嗰啲渍嘅，但系长远咧系会好伤害，因为始终都会刷走表面个珐琅质嘅。咁有啲人都会问我啲漂白牙膏可唔可以用啊？ 系。 漂白牙膏，我自己的意见就最好就冇用啦，因为它始终好鞋嘅， 系 即系好似即系夸张之一个好似沙粉咁样，系会容易啲磨蚀啲牙嘅， 系 所以长期咧，我自己意见就最好冇用。 你的意思长期即系唔好枕住刷啫，咁如果我买三支牙膏，第四支牙膏我就用支漂白牙膏嚟刷，跟住第五支牙膏用翻普通牙膏嚟刷，咁样梅花间竹系咪都有啲帮助呢？ OK 嘅，咁样 OK 嘅，即系譬如你咁啱人哋有送俾你，或者有个 sample， 或者你自己买咗，绝对冇问题。 但系呢啲漂白牙膏系咪真系可以漂到白咧？嗱，我谂起漂白，我就谂起其实会唔会有啲漂白水成分喺度噶？ 佢有少少幫助啦，好少啦。主要都係可以盡量拆走，即係佢會鞋啲呢個用途就係呢方面。佢係漂白嗰啲成分都係有嘅，但係少到差唔多係 幾乎冇啦。 幾乎冇，因為佢哋擔心吞咗點算，所以就或者小朋友用咗吞咗點算，所以佢始終個成分係唔足夠去做明顯嘅漂白嘅。 係啦，咁如果你話用呢啲漂白牙膏麻麻地啦，咁但係。去洗牙呢，去洗牙是不是话明洗牙嘛，咁梗係洗走啲污渍㗎啦，係咪㗎？ 係啊，嗰啲渍係个洗牙就可以洗得走㗎。但有啲渍呢，坦白讲係有时喺啲牙缝啊或者係牙纹上呢係好难清洁㗎。咁问返自己嘅医生适唔适合去洗走呢啲，或者可能唔系牙渍嚟㗎，可能系啲初期蛀牙嘅成分都系。 哦，咁如果真係洗牙都洗唔掂啦，咁是不是可以再有些方法不用拔了它换个只脚吧？ 漂白，很多人都会问我漂白。漂白呢我们都有分三种的。第一种在诊所里面做的。通常是用蓝色激光或者 laser 机。就大概45分钟的。个 patient, 即是我不说病人就躺在这里漂白。 就医开棚牙这样。 是的。这个是好有效嘅，但系系同埋系快嘅，但系有心理准备可能会敏感。 咩意思呢？即系做紧嘅时候敏感，定系做完之后？ 有时做紧都敏感嘅，但系差唔多个人咧24小时系真系会有敏感嘅。 敏感嘅意思系会酸软啦，定系会点样？ 酸软啊，即系啲好似刺激嗰啲针吉嗰啲嗰啲敏嘅嗰啲感觉嘅。 系 但系好有效同埋快，因为坦白讲，第二同埋第三个选择咧。多數啲客佢就唔會有呢個耐性去做呢個漂白啦。 咁嗱，第一個就相對地可能係新啲嘅科技啦，係嘛？咁第二、第三係咪啲舊有嘅科技？咁究竟而家仲有冇人用嘅咧？ 有， 同埋好處又喺邊度咧？ 好啊，好啊。咁我哋講第二啦。第二就係喺屋企自己做嘅。 係。 咁醫生就幫啲病人啦，或者客户咧，就印翻個模。 是 印咗个帽之后就做返一个度身订做个托，咁落啲漂剂，咁瞓觉之通常都会建议瞓觉之前去做，咁有啲成分高啲呢就日头做都得嘅，咁问返自己医生嘅意见啦，有时唔係咁适合嘅，即係譬如有啲人係有敏感嘅牙齿呢就问返自己医生先。 呢、這个意思就即係话瞓着觉嘅时候就可以戴住佢啦，即係好似啲过夜嘅面膜咁样，即係然之后敷完第二朝就可以掹咗个牙托，即係啲牙就漂白咗啦。 同一个道理啦，係啦。係。但係佢唔同嘅成分嘅。所以如果譬如係有啲人係冇個耐性嘅，或者瞓覺戴唔到呢個托嘅，咁可以日頭都做，但係嗰個成分就高好多噶。有啲人就覺得，我唔中意日頭做，用一個少啲成分嘅，但係有心理準備起身嘅時候咧，都係會有啲敏感嘅。 係，好啦，咁呢個就有啲嘅技術啦。 係啦， 咁第三個係有咩技術咧？ 喺出邊自己買。 系自己 买，系啊，即系铺头，譬如啲贴啊，啲漂白贴啊，或者系可能上网睇过啲广告啊，系用啲蓝色灯去漂白啊等等，咁嗰啲都有效嘅，但系都要小心啲，因为始终嘅成分可能唔系咁高啦，同埋唔系度身订做个托啦，所以佢唔会咁贴嗰啲牙，即系冇自己喺医生做嘅牙托咁好嘅。 嗱，头先所讲咧，就一般咖啡、奶茶呢啲起渍啊，或者饮红酒嘅起渍，如果食烟嘅朋友咧，系咪啲烟渍系难清理啲嘅咧？ 可以咁讲，因为嗰啲渍咧系渗入去牙齿里边嘅。咁嗰啲咧就真系洗唔到噶啦。同埋洗完牙之后，可能嗰啲客户都会有啲失望，咦个仲系好似有啲黄 地咁样， 系啦，嗰啲系个底色嚟嘅。咁年纪开始大咧，嘅牙齿都系会慢慢变深色啲嘅。咁呢个系因为日常生活嘅我哋食嗰啲嘢啦、饮嗰啲嘢等等，但系都系牙齿嘅厚度系厚咗嘅。即系如果系后生或者小朋友嗰啲牙，佢里边嘅牙根系大啲嘅。咁大人佢个象牙质就开始多啲啦，所以佢冇咁透光嘅。 咁究竟几多岁开始可以做呢个漂牙嘅咧？ 我哋通常建议18岁以上。咁啊，点解18岁咧？系 全部行齿啦， 系啦，行齿啦，同埋冇人做过真系研究，但系佢嘅 穩陣啲，因為生曬嗰啲牙，嗰啲牙腳都生曬。 嗱頭先所講咧，都係一啲即係外來嘅食物或者因素咧，令到啲牙就會變黃啦。我又見過有啲朋友仔咧，佢啲牙係灰色嘅、哦，咁佢就話咧係因為細個唔知食咗啲咩藥咧，令到咁樣嘅、哦，係咪真係有件咁嘅事嘅咧？ 有係啲四環素嘅，以前就見得多啲嘅，係好可惜嘅，因為當時小朋友大家都唔知道就食咗可能。一个星期，都系当时病咁啊，影响成世嘅。 啊，一个星期就可以变到咁。 系啊，一个星期即系佢可能咁啱，因为佢会影响嘅，佢会影响嗰个牙齿嘅钙啊。即系上嗰个积，同埋系洗唔走嘅。 系 漂白，人哋都尝试用漂白嘅做法， 都唔得， 都唔得，因为佢始终个底色啊。如果真系得嘅话咧，通常都系短期得。 系。 咁 點算咧？即係唯有如果你要亮麗嘅牙齒，就要套牙啦。 要套牙咧，或者瓷貼啦，或者係每日或者係長期都要做呢個漂白嘅。 係嗱，頭先你又講咗一樣嘢叫做瓷貼，係咩嚟嘅咧？ 瓷貼咧，即係啲陶瓷啦，或者係啲白色嘅粉咧， 係 補牙粉咧，就黐喺個牙齒嘅表面上。 诶，咁系咪好似啲假指甲咁样黐咗喺啲指甲上面咁嘅原道理咧？ 系啦，同一个道理嘅，其实我常都系咁样解释俾啲人听。呢、這个好处咧，好似拣墙纸咁嘅，你可以拣自己嘅色啦，可以拣形状啦，或者有啲人系有啲崩咗啊、裂痕等等就好适合嘅。有啲出名人士啊、明星等等，佢哋会用呢啲磁贴嘅。但系磁贴都有佢嘅缺点， 系 嘅缺点系要。车走一阵嘅珐琅质， 系 通常都系要车走嘅。 点解呢？因为厚得滞，咁唔舒服啦。 系啦，要走翻个厚度。我自己冇用过胶夹啦。 系胶夹都系会令到只手指会厚咗嘅， 系啦， 同埋勾唔到痕咯。 系啦，我见到其他人即系好似厚咗嘢，有一阵即系厚啲嘅。 即系同样地喺牙齿，如果做个磁贴都系有呢个厚即系感觉。 系啦，咁啊问翻自己的医生啦，但系大部分都系要车一阵嘅，咁啊就会车就会最靓。但系个好处咧。就是會實用啲，有時譬如係有啲食咗啲四環素嗰啲客户咧，咁因此冇辦法要做翻呢個磁貼嘅。咁樣磁貼同埋牙套有咩分別？好多人都會咁問嘅。個牙套咧就要車多啲嘅珐琅質，即係磁貼係淨係表面嗰陣嘅。所以如果你俾我揀磁貼或者牙套咧，我自己嘅意見咧，如果係美观上咧，磁贴系会好啲嘅。 咁但系其实咁多样嘅嘢嚟讲，系咪嗰个维持嘅时间都有唔同嘅咧？ 系，咁啊维持时间好难讲嘅。我哋通常都会话大概十年到啦。 系， 咁都系好兼顾用咩物料啦，照顾得好唔好啦，同埋本身嘅牙齿嘅健康。 咁但系如果用咗磁贴，系咪？都是用普通咁样刷牙，都是要刷两分钟咁样嘅咧。 系啊系啊，绝对好重要啊！所以即系虽然个磁贴喺表面上就冚得即系唔会蛀牙嗰个位置，但牙之间咧就可能蛀牙，同埋始终有嘅牙肉边都要护理嘅。如果唔护理嘅话咧，咁个磁贴就我哋头先讲就可能唔可以维持到十年噶啦，咁可能要早啲去做。咁另外一个我觉得几神奇咧。是啲牙齒嘅色咧，有時我覺得好似皮膚嘅色咁嘅。有啲人天生係真係白，呢有時見過，或者我哋有啲外國客户見到佢哋天生嗰啲牙白嘅，好唔公平嘅有時。咁有幾個原因一個佢本身嘅牙齒嘅厚度唔同。咁亞洲人咧。通常的牙齒是厚一點的，咁有嘅缺點有嘅優點， 是厚啲咪冇咁容易蝕曬嗰啲珐琅質咯， 可以咁講噶，係啊，冇咁容易崩等等噶，但係個色咧，因為冇咁透光咧，佢就會深色啲啦。 係、哦，咁即係相對地，如果外籍人士就因為佢哋薄身啲，所以佢睇落啲牙咧就通透啲同埋白啲啊， 係啦。 哦，咁都有利有弊啦嚇，咁但係呢啲冇得揀噶嘛，呢啲係天生噶嘛，咁但係即係如果你令到自己啲牙齒想靚啲嘅，當然除咗你自己平時能夠即係做足呢個清潔保護之外咧，咁頭先所講嘅啲漂牙、牙套啊、磁貼啊等等呢啲咧，當然都係要揾牙齒專科醫生咧就係幫你手嘅，咁唔好自己亂咁嚟啦。問咗意見或者如果坊間有啲咩嘅買翻嚟嘅嘢，都可以問翻牙齒專科醫生嘅意見，睇下自己啱唔啱用啦。 正確。 好，咁今日咧唔該曬白醫生嘅，下個星期同一時間，我哋繼續就住牙齒方面嘅資訊同大家傾下偈啦。拜拜。 拜拜。 白医生之后咧，望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6:28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嗱，今日星期四啦，咁啊，当然听朝早咧，继续有佩佩留守喺呢一个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爽利。咁啊，希望听朝早同样时间可以喺空气中同你相遇。临走之前提提你啦，室外温咧20度啊，相对湿度69%，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嘅，所以如果你怕嗰阵微雨嘅话咧，记得带翻把遮啦。不过最好咧都系带多件褛会好啲啊，因为咧一阵风吹埋嚟咧，真系好容易会冷亲嘅。好啦，咁啊真系要同你讲声再见啦，约定你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话，美国和中国将寻求就军备控制展开对话，而不是正式会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表示，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将寻求展开关于战略稳定的讨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澄清，和中国展开的并非军控会谈，而是和授权人士对话，而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军备控制会谈已经成熟，而且进行了几十年，两者处于不同层级。不过发言人没有提供美中日后对话的形式。华府多次促请中国加入美俄谈判，制定新的军控条约。北京表明愿意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就战略安全进行双边对话。俄罗斯传媒报道，白俄罗斯宣布因为计划外的维修工作，暂时关闭境内一段俄罗斯输油管道，预计维修3日。这段输油管道将原油从俄罗斯输送到欧盟国家，包括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白俄罗斯和欧盟因为边境难民问危机关系紧张，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曾经警告可能切断俄罗斯过境对欧盟的天然气供应。德国星期三新增52,82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再多294人不治。看守政府总理默克尔警告，疫情形势十分严峻，呼吁进一步推动疫苗接种。默克尔说第四波疫情已经全面来袭，他说星期四将会同各州州长举行防疫政策会议，他呼吁各州定出一个警戒值，例如基于一个星期的入院人数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根据讨论文件草稿，措施包括强制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和在工作场所出示已经接种疫苗、已经康复或病毒阴性检测证明，并对休闲活动实施更严格限制。另外，企业和个人受到疫情打击，财政援助将延长3个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显著转凉。下星期二三早上气温降至16度左右。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18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计划用20年时间发展北部都会区，计划容纳250万人居住。发展局局长黄伟纶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透露，都会区初步规划包括用地、楼宇供应、交通和医疗设施，区内可能会有三间大型医院。留意稍后的黄伟纶专访。 新冠疫情之下，多个地方都开始研发治疗药物，而药物测试都分不同的期数和阶段，如果要申请在香港进行临床试验的话，要求都非常严格的。我们稍后会请来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和我们讲解。 卫生防护中心接到内地通知，话一个由内蒙古寄嚟香港的包裹验到新冠病毒，当局已经通知收件人同检视曾经处理包裹的物流货仓，并未发现病毒。有医生指类似的感染风险相对比人传人低好多，但亦都提醒大家处理包裹之后要洗手。一阵听下。 一个22个月大的女婴，她的妈妈将她交给一对男女照顾，而这对情侣亦都承认曾经打过女婴。